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多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力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让原创艺术走进千家万户，居然原创艺术家，400-650-4-3。 欢迎收听876资讯。国家大剧院纯粹古典系列演出将迎来新一轮高潮。今天晚上，指挥家劳伦斯·福斯特将执棒柏林音乐厅管弦乐团亮相国家大剧院，演绎勃拉姆斯的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和第二交响曲，致敬这位兼具古典风格与浪漫精神的音乐巨匠。作为系列音乐会的重头戏之一，将于本月18号到20号连续在大剧院现演3场的音乐会，是巴伦·博伊姆带领的柏林国家歌剧院管弦乐团。作为历史最为悠久的交响乐团之一，其源头可以追溯至建立于1570年的宫廷管弦乐团。这次他们将带来勃拉姆斯、贝多芬和舒伯特的作品。本月22号和23号登台国家大剧院的是柏林爱乐乐团携手杜达梅尔的2场音乐会，他将带领柏林爱乐乐团奏响马勒第五交响曲、肖斯塔科维奇第五交响曲和伯恩斯坦西游曲，还将与钢琴家朗朗合作演绎莫扎特第24钢琴协奏曲。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电影方面，本月有多部引进电影将陆续上映，题材类型较为丰富。主打魔幻题材的有《滴答屋》和《神奇动物格林德沃之罪》。《滴答屋》刚刚上映，讲述了20世纪中期，一个孤儿搬去和叔叔一起居住在一栋老房子里，却意外开启了奇幻世界大门的故事。而本月中旬上映的电影《神奇动物格林德沃之罪》是《神奇动物在哪里》的续作，由《哈利波特》作者 J.K. 罗琳创作。在片中，瑰丽神奇的魔法世界和形形色色的神奇动物将再度令观众大饱眼福。霍格沃兹魔法学校、邓布利多、厄里斯魔镜等等《哈利波特》元素将重返荧幕。本月还有超级英雄片类型，有汤姆·哈迪主演的《毒液》和惊悚片大师温子仁执导的《海王》。从题材到视觉奇观，两部电影被视为有望创下票房奇迹的种子选手。另外，迪士尼公司将带来两部作品，一部是根据家喻户晓的同名童话改编的真人电影《胡桃夹子和四个王国》，另外一部是由《疯狂动物城》原班人马打造的《无敌破坏王2》。硬汉梅尔·吉布森将在本月的最后一天归来，并且上演枪林弹雨的《逃亡传奇》。昨天电影《亡命救赎》定档于本月30号，梅尔·吉布森在电影中扮演一位身经百战的父亲，为拯救桀骜不驯的女儿，带着女儿上演了一场绝地逃亡。由岩井俊二编剧指导，陈可辛监制，周迅领衔主演的电影《你好，之华》将于本月9号在全国公映。影片讲述了由书信往来引发的一段纠葛往事，周迅出演女主角之华。原创动画电影《两个俏公主》本月10号起将在全国上映。这部动画电影的编剧都是90后女性，四位一起创作的年轻女编剧不仅创作了剧本，还参与到了制作环节当中。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是由小易为您编辑并播报的，感谢您的收听。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大气扩散气象条件进一步转差，雾和霾天气将有所发展，请大家注意防护。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晴转多云，有轻度霾，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16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轻雾，南转北风2级转3-4级，最低气温6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天气预报我您播算了，感谢您的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4点有戏。 麻辣评点， 这个度是很难。 欢乐追剧，光影印象， 于大水的工资要专款专。 风生水起， 四十有序， 点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 细说人生， 米夏、 香露、赵亮、 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4点有戏。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品质装修，品味选择，999一号新家。 一号新家999，装修家不一样，别墅级设计服务，颜值不将就，给您喜欢很久的家。一号新家999，装修家不一样，大牌环保主材，品质不妥协，给您期待已久的家。一号新家999，装修家不一样，超高性价比，品味不一般，给您回报长久的家。我是一号新家，400-876-4888，400-876-4888，999装修家不一样，活动详见店内。 不打太极， 快乐出击。 听众朋友下午好，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4点有戏，我是香露， 我是米夏。 本周文艺界啊，确实有很多新闻让我们觉得高兴不起来，比如说李咏去世了，金庸先生也去世了。 秋天本来就是一个消煞的季节，天越来越冷，你也发现植物在凋谢，再加上文艺界啊有这么多我们尊敬的老师和前辈去世，心理上会觉得这个秋天很伤怀。那其实李咏呢，我们已经在周二的节目中怀念过，今天周末的节目我们要和大家一起回顾一下根据金庸小说改编的电视剧。 在周二的节目当中我们也说了，怀念一个人，纪念一个人最好的方式就是用他的最喜欢的方式来记住他，比如说他们的作品。那么金庸先生呢，他去世的消息在很多媒体上都引发了怀念的热潮啊。有人说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金庸，此言不虚，上至国家领袖，下至贩夫走卒，谁人不识君呢？一位作家能够用一支笔滋润好几代读者的心灵，为他们创造一个梦幻的武侠世界，能够和他们一同成长，一起老去，这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最近这几年啊，影视界也流行很多的 IP， 那金庸当之无愧应当算是 IP 界的第一人。 对，金庸先生的 IP 质量之高，接受程度之广泛，华语世界恐怕没有第二个人能够超过他。得知金庸先生去世之后这个消息啊，我们同事就坐在一块聊天。有些同事啊，从小就是学霸乖孩子，特别特别听老师和家长的话，怕影响学习，上学的时候就没看过金庸的小说。但是问问谁没看过金庸的电视剧，小说改编的电视剧几乎没有。 就算没有看过，也听过电视剧里的主题曲吧。 就我们的编辑啊，和他周围的一票同事，他们都是上学的时候，哎呀，课上课下就把这金庸小说包上数学的、语文的这个书皮儿，如饥似渴的看，有时候还在宿舍熄了灯之后，打着手电筒看。 对，就说这个啊，我就特别的生气，特别的不平衡，凭什么有的人天天看小说，成绩好还不得进士？ 你是说你自己吗？你就不进士？ 我近视不戴眼镜儿。 那你是挑战自我 啊。金庸的小说啊，应当说是养活了很多的影视从业人员，是吧？不管是这个演员啊，还是制作方，截至目前呢，华语电视圈如果加起来的话呢，已经拍了10部《神雕侠侣》，8部《射雕英雄传》，《笑傲江湖》，《倚天屠龙记》，《鹿鼎记》，《书剑恩仇录》，还有6部《天龙八部》，《雪山飞狐》，5部《碧血剑》，4部《侠客行》。 其中83版《神雕侠侣》的主题曲，罗文和珍妮演唱的《铁血丹心》，作为一种有象征意义的符号，可能永远会印在70后、80后读者和观众的心里。 似曾见，心内波澜现，抛开世事断愁怨，相伴到天边，作草冷四分沙漠苍茫，那句说相爱。这雕人身在外奔驰，笑到此生无缠绵，应知爱意似是流水，斩不断你还愿，身经百劫也在心间，因义两难断，作草冷四分沙漠苍茫，那句说相爱绵，射雕人身在外奔驰，此生无缠绵，应知爱意似是流水。 今天呢，我们回顾金庸先生小说改编的电视剧，那么以什么顺序来回顾啊？我们还是考虑了很久，最终决定以金庸先生的密友香港著名作家倪匡为金庸作品排出的顺序来回顾， 就是那幅大家特别熟悉的对联是吧？ 嗯， 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加上月女剑，这十五部作品，那第一名是《鹿鼎记》。倪匡先生就说，这《鹿鼎记》啊，是古今中外第一好小说。当然，肯定会有很多读者是不同意这个说法的。《鹿鼎记》在金庸的武侠谱中非常的特别，写的是一个庸俗啊、懒惰的小子这样一个奇遇啊，已经不算是传统意义上的武侠小说了。因为你看韦小宝，他也不算是会武功，就靠偷机取巧啊，步步惊心，还能步步为营。最后他的人生也很失落，因为他发现身边没有一个知己。可是有多少人讨厌韦小宝，就是有多少人喜欢《鹿鼎记》。这是一个非常个性化的作品。 是《鹿鼎记》啊，曾经八次被改编成电视剧，像梁朝伟、陈小春、张卫健、黄晓明、张一山都演过韦小宝。那么应当来说，陈小春那一版是比较经典的，因为这一版呢是根据陈小春这个演员的风格，对原作呢做了比较多的改编。因为韦小宝本来就比较搞笑搞怪，那么你再结合陈小春这样的一个形象，看起来就比较轻松，尽管改的都和原著差了很远，但你还是看得下去。其实这部电视剧啊，随便一个情节都能够看出来韦小宝那种油腔滑调嘻嘻闹闹的风格。我们来听一下。 哎，乌龟乌龟，那别帮忙，帮忙是乌龟。我不怕告诉你，我这招叫隔扇打牛神功，一头那么大的水牛被我一拳打晕，何况一个小小的喇嘛。老婆，我赢了。 你， 我要给你武斗比兵器也可以，看来这次要靠宝衣了。哎，等等等等，别着急啊，我先声明，我有金刚不坏之身，你千万别打在我身上，不然的话震伤你啊。 你打你个头，这么聪明 啊。啊，这下糟了，你这笨蛋，我说你就信，完了这次。 别上当。 哎呀，我跟你说了你又不听。 电视剧《鹿鼎记》的版本虽然比较多，但是啊，从金庸先生的角度来看，对于《鹿鼎记》的改编，他最满意的还是周星驰那版。他曾经说过，他说周星驰演的韦小宝是不做第二人想的，可见周星驰对人物塑造还是深得他的满意。 装修问题一大堆，中途加价偷工减料延期怎么办？材料环保不？施工专业吗？一想就头大。 找一号新家呀，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这些都不是事儿。 全包全配精装，999， 设计施工，大牌主材，厨房卫浴，全屋家具16件起，一价都配齐，直接拎包入住，自己啥都不用添。 先体验再装修，就选一号新家，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 4008764888，4008764888，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说完了《鹿鼎记》，我们说金庸作品第二名，按照倪匡先生给排序的《天龙八部》。这部小说呢是个大部头，很多金庸迷特别的喜欢，因为想象力非常奇诡，格局也宏大，而且开创了三个男主角并行的这样一种写作方式和结构。这在小说中是很少见的。段誉本来是第一男主，到了最后乔峰的戏份虽然少，但是夺了他的锋芒。 你最喜欢谁？ 我 啊？段誉还是乔峰？ 都喜欢 啊。英雄喜欢乔峰啊，这个外貌协会的喜欢段誉。 乔峰也很帅啊，我喜欢特别雄性然后男子汉的那种。 那么你喜欢哪一版的乔峰呢？他六次被改编成电视剧，比较有名的应该是1997年 TVB 拍的黄日华、陈浩民和樊少皇演的那个版本。我认为我喜欢黄日华的乔峰，就是 那版好像太久了，我后来印象就是比较深刻的，我觉得胡军也挺好的，就是2007年张纪中拍摄的胡军、林志颖、高虎演的那个版本。 我现在还记得，就是黄日华演的那个乔峰啊，穿的那个好像带点貂毛哈、啊，虎毛的那样一个袍子啊，特别有这个大侠的感觉，就是可能跟黄日华本人的这个长相也有点像。这个脸是方方正正的这种， 就相貌堂堂的那种。 胡军呢相对又高了一点，他这个英雄不要太帅气。 他是契丹人，我觉得就是那个胡军演的可能更贴，我觉得啊、就是外在形象。 每个人都喜欢啊，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这个心理的乔峰。哎，现在大家听到的是周华健为97版《天龙八部》演唱的片尾曲《难念的经》，这也是金庸武侠剧插曲当中比较著名的一首。 水东旁，这沙滚滚水皱皱，笑着浪荡，贪欢一口，偏靠那里热情长埋葬。笑你我往花光心机，爱竞逐镜花那美丽，怕幸运会转眼远逝，为担真起污怒着迷。责你我太贪功远世，怪大地众生太美丽，悔旧日太执信约誓，为悲欢哀怨到着迷。舍不得摧残俗世，躲不开痴恋的恩惠，走不到色相代替。参不上参不到这条难题，但风吻雨装落日未曾彷徨，欺山赶海清雪径也未绝望，拈花把酒偏切煞世人情狂，凭这两眼与百臂或千手不能防，天阔阔雪漫漫风水动荡，这沙滚滚水皱皱笑着浪荡，贪欢一等偏教那里热情长埋葬。趁风吻雨装落日未曾彷徨，欺山赶海清雪径也未绝望。 我们刚才说《天龙八部》啊，它开创了三个男主角并行的这样一种创作结构啊。刚才我搭档问我说：“段誉、乔峰，你喜欢哪个类型？”我现在问问你，你是乔峰类型的还是段誉类型的？ 我做不了乔峰，也没有段誉帅。 那您是韦小宝啊？ 更没有韦小宝那个艳福。 那要是找一个人物对应你，金庸笔下的你觉得你是谁呀、 啊？啊，你觉得我想成为谁是吧？ 啊，或者你想成为谁？你实际上是谁？ 我最喜欢谁？ 自我和超我来吧。 我还比较喜欢杨过。 你想成为杨过？但实际上你是谁？ 胳膊别断就好。 啊，实际上你是雕。 其实根据金庸先生改编的武侠电视剧啊，有些演员除了在某一部里面演一个大侠，在其他的戏里面也有大侠，比如说黄日华，他演过乔峰，他还在《射雕英雄传》当中演过郭靖。 我倒觉得他演郭靖挺合适的，就是那种大智若愚，外表看有点傻傻的那种感觉。而且我特别喜欢那版翁美玲演的黄蓉。 大智若愚傻傻的，那 那不是那个 李亚鹏， 那不是李亚鹏版的郭靖更傻吗？ 我那次那是大鱼若鱼。 哎，其实啊，在《天龙八部》里演段誉的陈浩民，好多人也很喜欢，就是既潇洒是吧，又深情，又风流，又专注，所以呢，包括他和李若彤演的那个组合，很多人都叫他们神仙眷侣，不知道大家看完之后感觉怎么样？在《天龙八部》的最后一集，萧峰和虚竹商量好要挟持辽国皇帝耶律洪基，然后逼迫他退出雁门关，立誓从此不再侵略大宋。那自己呢，却因为欺君罔上而难以自处，自杀以谢天下。我们来听一下这段情节。 皇上，萧峰一直谨记自己是契丹人，但是萧峰自幼在南朝长大，受汉人养育之恩，并且答应过我爹，在有生之年绝不相助大辽侵宋。皇上，我爹要我立下此重誓，不但是为了大宋的老百姓，更是为了大辽的全国军民，免大家受战祸之苦。皇上，我萧峰身为契丹人，近日碍于形势挟持皇上，大逆不道，是契丹的大罪人，我愧对皇上，愧对大辽。我萧峰再无颜面立于天地之间。 我们听到的是电视剧里的情节，在小说《天龙八部》第五十回中，金庸先生曾这么写道： 萧峰拾起地下的两截断剑，内功运处，双臂一回，噗的一声插入了自己的胸口。 这种悲壮和苍凉，我搭档一定是 get 到了，因为他现在非常的悲伤啊。 不管是看过书的还是看过电视剧的啊，我相信很多男生在看到这一段的时候是忍不住泪湿衣襟的。即使是小说里的大侠，大家也觉得这样的人物不该死。那其实关于金庸里的一些人物啊，命运的走向也是很多读者所关心的。所以有一次金庸不是改了一下自己的小说吗，也让很多读者就觉得哎呀不如原来。当然这个确实是每个读者有每个读者的这个想法是吧，创作者呢他一定有他自己的思维。那其实最让人遗憾的就是金庸先生不写了。 1972年，金庸大侠封笔，46年，白驹过隙，江湖远去，武侠示威。好在，那一种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的精神，总还是陪伴和感动过我们。 一号新家999，装修家不一样，别墅级设计服务，颜值不将就，给您喜欢很久的家。一号新家999，装修家不一样。大牌环保主材，品质不妥协，给您期待已久的家。一号新家999，装修家不一样，超高性价比，品味不一般，给您回报长久的家。我是一号新家，400-876-4888，400-876-4888，999装修家不一样，活动详见店内。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品质装修，品味选择，999一号新家。 听众朋友，这里是四点有戏。今天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回顾一下根据金庸先生小说改编的电视剧。在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稍后见。 一会儿见。 沧海一声笑，滔滔两岸潮，浮沉随浪，只记今朝。苍天笑，纷纷世上潮，谁负谁胜出天之晓。江山笑，浪淘尽红尘俗世几多娇，清风笑，

毡房里的茶渣，他提了斗门再饮几杯桂花酒，似是非最爱销魂。葡萄架下玩具间，谁唱嫦娥自飞仙，一板一眼山有缘，为你广播半耳边。 87.6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孩子内有孕热，外感风寒，请服用同仁堂耳感清口服液。耳感清口服液治疗小儿感冒、发热、咳嗽有痰等症。 我的意中人是一位盖世英雄，路遇困难会驾着七彩祥云来救我。 快别幻想了，车遇险情还是人保直销车险靠谱，道路救援、空中救援随时待命，伴您放心出行。 4001234567 来关注路况。现在京沪高速五环到四环的进出京双方向车多，京承高速北七家桥到来广营大桥的进京方向车流量大。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大家保持车距，注意安全。再来关注今天的生活气象指数，今天气温在4到16摄氏度之间，穿衣气象指数为3，适宜穿毛衣类服装。今天白天扩散条件很不利，晒太阳气象指数为4，不太适宜在户外晒太阳。生活气象指数为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您正在收听的是四点有戏。 麻辣评点， 这个度是很难。 欢乐追剧，光影印象。 余德水的工资要专款专。 风生水起， 四十有序。 点。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 细说人生。 米夏、 香露、 赵亮、 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4点有戏。 拨打太极， 快乐出击。 这里是4点有戏，欢迎大家收听，我是香露， 我是米夏。 今天呢，和大家一起来重温一下根据金庸先生小说改编的电视剧。在早年间啊，有人问过金庸先生说：“你认为哪部影视剧改编的最成功啊？剧中的男女主角哪一个最符合您原著中的人物呢？”对此，金庸先生是这么说的：“他说，电影和电视的表现形式和小说根本不同，很难拿来比较。”电视的篇幅长，比较容易发挥，电影呢则受到更大的限制。再者啊，阅读小说有一个作者和读者共同使人物形象化的过程，很多人读同一部小说，脑中所出现的男女主角未必相同，因为在书中的文字之外呢，他又加入了读者自己的经历、个性、情感和喜憎。 其实金庸先生在说一个问题啊，他在说文学最宝贵的一个东西就是想象。文学所有的东西都是你根据作者给你的文字自己想象出来的，所以每个人心中的黄蓉、每个人心中的乔峰都是不一样的。而你要是看一个电视剧，他会立马把这种想象却完全给你塞满了。你认为，我觉得那王语嫣应该是个圆脸，可是一个锥子脸给你讲这个王语嫣，给你展示这王语嫣，你就觉得哎呀不一样，错位排斥。所以文学的这个魅力，我觉得真的是不可抵挡也不可替代的。 当然金庸先生还说了，他说把原作改得面目全非的最坏，最蔑视作者和读者。有人分析啊，他的这番话是有所指的。 他指的是谁？ 比如他曾经批评过徐克对《笑傲江湖》的改编， 他就认为把这东方不败改成女的，这个是胡改，是吧？ 是。在他的好友倪匡看来啊，金庸先生的作品排在第3的是《笑傲江湖》，那东方不败对权势的厌恶意味深长， 那他的格局呢比任我行要高很多，但是一般的读者恐怕不会从这个角度来解读啊。大家还是对像令狐冲啊、任盈盈啊、还有岳灵珊啊、林平之这样的感情纠葛可能更有感觉。还有就是书里有很多鲜明的一些人物，就是一些反派也让你恨不起来，当然岳不群除外啊。 这个文学作品中的坏啊分为两种，一种是真坏，我就告诉你我坏，比如说《红楼梦》里的薛蟠，你不觉得薛蟠比这个岳不群要好一点吗？接受度要高一点， 他就是纯坏嘛， 那就纯坏，我是透明的，我告诉你我坏啊。还有这种岳不群的这种坏，不仅坏加上虚伪，在你面前我是好的，实际上更坏。 《笑傲江湖》呢也是被大家接受程度最高的作品之一，光电视剧啊就拍了八部，你像周润发、任贤齐、霍建华、李亚鹏都演过令狐冲，那么对于哪版好这也是见仁见智的，但是有些人还是喜欢96年香港 TVB 拍摄的由吕颂贤演的令狐冲，但这个版本可能在内地大家看的不多，看的比较多的还是李亚鹏和许晴的那个版本。其实说这个版本啊，我前两天就看到有位朋友在写评论，他说这个版本刚出来的时候被人骂得不行啊，就各种不认可，但是呢没想到过了几年之后啊，他比如说在某些网站上的评分越来越高了，受到的正面的评价也越来越多了。所以有人说看一个人要好多年，看一个剧也需要一些年头， 就是好多东西刚出来的时候几乎是在一片骂声中出现的，比如说埃菲尔铁塔，这什么东西，一个钢的东西就立这儿了。可是你现在你去巴黎，那就是一个标志性的建筑，人们用了几十年的时间慢慢接受它，后来又觉得这个东西对于我们这座城市非常的宝贵。 这两天我们还在说一个美食纪录片叫《风味人间》，其实和《舌尖上的中国》一样啊，它这个纪录片里面有很多标志性的东西，就是配音、画面的拍摄手法以及音乐。同样在根据金庸先生改编的这些电视剧当中，音乐也是浓墨重彩的。现在大家听到就是《笑傲江湖》的插曲《沧海一声笑》。 沧海一声笑，滔滔两岸潮，浮沉随浪，只记今朝。苍天笑，纷纷世上潮，谁负谁胜出天之晓。江山笑，浪淘尽红尘俗世几多娇，清风笑，景野寂寥，豪情还剩了一襟晚 和刘正风，一个是人人得而诛之的魔教长老，一个是剑疾如风的正派掌门，两个人呢因为音律结缘，是知音，成为挚友。然而世俗却容不下这样的友谊，音乐事小，正邪事大。刘正风说，此辈俗人怎懂得你我以音律相交的高雅情致。金庸以《笑傲江湖》作为书名，在全书回荡着一种高雅之音，而令狐冲和任盈盈正是这一《笑傲江湖》曲的传承者。最后，任盈盈代表魔教与少林武当和解纷争，与令狐冲归于田园，就让我们真正感受到了刘正风和曲阳创作的《笑傲江湖》这首曲子的真正含义。 江湖善恶，人世炎凉，何不奏一曲《笑傲江湖》，来于尘土，归于尘土。毕竟有一个知音，有一曲绝响， 有一次和谐。 如果我们要求电视剧把这种境界表现出来，可能有点强人所难。 那不妨可以请《舌尖上的中国》团队来试一下， 打一道菜名。 那很多人都喜欢金庸小说当中的《神雕侠侣》啊，接下来我们来说说这个啊，这也是被倪匡啊排在第四名的小说。那这个呢，是他的作品当中不多见的，主要写男女之情的， 就写爱情的。 对，所以你想。他也是很受电视剧创作者的青睐，被改编成了十次，改编了十次。 对，那演过这个《神雕侠侣》的演员也是有一大把啊，但是好像我们心中最经典的是那一对儿，就是古天乐和李若彤扮演的杨过和小龙女，一想起来就是他们俩的经典形象。 话说这部戏播的时候呢，也是23年前的事儿了。 哎，往事不堪回首啊。 这次是我真的决定离开，远离那些许久不懂的悲哀，想让你忘却愁绪，忘记关怀，放开这纷纷扰扰，自由自在。那次是你不经意的离开，成为我这许久不变的悲哀，于是打磨了繁华，无法再开怀，于是我守着寂寞不能归来。用尽了爱也会让你猜猜。 这首归去来也是 而就刹那永远为你开。 但是金庸本人最喜欢的小龙女并不是李若彤， 是谁呀？ 刘亦菲。就是刘亦菲啊，她在拍《神雕侠侣》之前，因为在《天龙八部》里演过王语嫣，所以呢有雅号叫神仙姐姐，所以金庸对她呢也很满意，三度钦点她来演小龙女。第一次呢是张纪中，就是导演带着她去见金庸，金庸说哎，我觉得她很合适啊。第二次呢，金庸还送了自己写的书给她，上面还写了，亦菲小姐，如果你来扮演小龙女，广大金庸迷就会知道我不是胡说八道了，在书上写这么多词。 嗯，就是对他真是垂青啊。 第三次金庸参加华山论剑活动，又提出来希望他来演，但是很遗憾的就是2006年黄晓明和他搭档演，效果并不是很好。 是不是大家期待太高，还是这个女演员就年龄可能长了那么一两岁，那种仙气那种神性就没有了？ 这个不好说吧。 嗯， 我觉得有喜欢他的，也有这个不看好他的。 但我觉得王语嫣，就天龙八部的王语嫣演的还是挺好的，就是起码气质形象很贴。 对，但我个人还是最喜欢就是古天乐和李若彤那一版，以及刘德华和陈玉莲那一版，特别是陈玉莲把那个冷艳那个感觉演得特别到位。虽然说他没有李若彤那么好看啊，没有李若彤那么有仙气儿，用以下的话来说， 也不是，我觉得每个人心中都不大一样。 嗯，是，确实是，就像金庸先生所说的那样嘛，会带着自己的感受来看。 嗯，下面我们继续往下捋啊，在倪匡先生眼中，金庸作品的第五名是《雪山飞狐》。《雪山飞狐》被改编了六次，有的版本把它和《飞狐外传》呢改编到了一起，最新的是由华策影视投资的版本还在筹备当中，但是已经有过的黄日华、聂远主演的版本影响力都不是很大，最出名的反而是由著名歌手凤飞飞演唱的1991年台湾版《雪山飞狐》片尾曲的那首歌啊，叫《 追梦人》。 这首歌呢，本来是罗大佑为纪念三毛去世的时候写的，后来被放在了《雪山飞狐》的片尾，当作片尾曲。这个旋律一响起啊，那种感觉就会回来了。 让青春吹动了你的长发，让它牵引你的梦，不知不觉这城市的历史已汲取了你的笑容，红红心中蓝蓝的天是个生命的开始，春雨不眠隔夜的你曾空独眠的日子，让青春娇艳的花朵张开了深藏的红颜， 飞去飞来的满天的飞絮是幻想你的笑脸，秋来春去红尘中谁在宿命里安排，冰雪不语寒夜的你那难隐藏的光彩，看我看一眼把莫让红颜守空枕，青春无悔不死永远的爱。 其实听这些主题曲啊插曲啊也是在怀念那些我们曾经逝去的青春， 主要是怀念逝去的青春啊， 和以及怀念当时和我们一起看的这些小伙伴们， 对，就青春里的年轻人 啊， 现在已经看不了了， 散落在天涯了。 我搭档非常遗憾啊，哎呀，这个走散是人生的常态和必经之路。咱继续说第六名啊，第六名是《倚天屠龙记》，这主题是关于正邪的辩论。《倚天屠龙记》的版本也不少，一共是8版，最新的版本是今年6月份刚刚在横店杀青，还在进行后期制作。 比较有趣的还是94版的，就是周海媚演周芷若的那一版。 那曾经在94版《倚天屠龙记》演周芷若的周海媚，在这一版中，新版当中她扮演灭绝师太，所以网友们纷纷调侃，出来混总是要还的 啊。在那一版当中啊，那个师太我觉得太遭人恨了，就有点像什么呢， 就变态嘛， 有点像《还珠格格》里的那个容嬷嬷，就是演员演得很好，你对这个角色啊就是恨不打一处来 啊。 啊，94版的《倚天屠龙记》里面呢还有马锦涛啊，建议大家呢真的是回去看一看啊。 我们编辑在编这段的时候特意就是找到了1994年马景涛版的《倚天屠龙记》啊，重温了一下，重温之后他特别激动，但是他也同样表达了，他说哎，那个时候演吧觉得大家都竭尽全力，表演是相当可爱的， 那个时候啊真的是有点像《还珠格格》一样啊，百看不厌。另外呢就是许仙在这里面啊，有人说对他们的阴影太强了啊，因为是叶童演的赵敏， 就觉得这实在是接受不了， 接受不了，就觉得他演什么都像那个许仙，是吧？ 而且不像女的 啊，是是。第二呢，就是当年孙兴演的这个杨逍一出来的时候呢，大家就会觉得啊，完全能够理解纪晓芙为什么会沦陷啊，一见杨逍误终身，一见杨过误终身啊。所以说，你说这个啊，金庸先生怎么对姓杨的角色都这么好呢？再有就是这个音乐也很棒啊，不管是黄沾的随遇而安，还是周华健的刀剑如梦，包括满大街都在唱的哈，李丽芬的爱江山更爱美人，以及成龙的你给我一片天，两两相望。所以你说在这些小说改编的电视剧当中，倚天屠龙记算是主题曲最多最好听的 最豪华的一个版本啊，尤其是前三首《随遇而安》《刀剑如梦》《爱江山更爱美人》，那绝对能排进经典武侠歌曲前十名的榜单啊。 好， 我们都不知道今天放哪首给您听好了。关于我们为什么喜欢金庸，著名的学者北京大学教授陈平原有一个非常好的概括，他说千古文人侠客梦，相较于武功盖世的侠客，我们都可以算作是平凡庸常的文人吧。陈教授呢曾经写过一本书，书的名字叫作为一种精神气质的游侠，开篇他就写道，游侠作为一种潜在的欲望或者情怀，在好多人心里面都蕴藏着，只不过表现形式不一样而已。中国人的理想境界是少年游侠，中年游宦，晚年游仙。少年时代的独立不羁，纵横四海，是很多人都盼望的。浪迹天涯的侠客，对于中国人来说是一种对于现实生活的超越，或者说对于平庸的世俗的日常生活的批判。在这个意义上，侠跟打斗本领没有直接的关系，也不见得非得快意恩仇不可，这更像是一种超越日常生活的愿望与情怀。 嗯，说得很好。其实金庸先生啊，除了写小说，他当时的工作还有写社论呢，所以他并不是脱离于生活，沉浸在自己的武侠世界当中。就像他所说的，侠之大者，为国为民。就像刚才陈平原教授所说的，那即便天下永远太平。 近日龙头企业五粮液宣布暂缓接受52度新品五粮液订单。有业内人士分析，五粮液此举